在跌跌撞撞，习惯没有你陪在身旁。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看见，从此以后彼此不再孤独流泪感伤。早就走远，其实我们都不需埋怨，谁都没有亏欠，让回忆停在昨天。生活过得匆匆忙忙，自己总会孤孤单单，想起总有你陪在身旁。其实我在未来遇上更多身边，不是彷徨。生活过得简简单单，爱情不再跌跌撞撞，习惯没有你陪在身旁。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看见，从此以后彼此不再孤独流泪感伤。

当你也感到冷的时候，请跟我一起寻找一个分享的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入梦，当你也需要拥抱的时候，请跟我一起挣扎祈求，因为我永远在你左右。哦哦哦，肩上的行囊里有多少话想要诉说，南方放慢脚步让我能跟上，跟上你的温柔。等我，等我一起入梦，等我， 小时候的年味儿，就是妈妈烧的饭菜。看着饭桌上一盘又一盘的美食，

悉的旋律，搬家的前夕，惆怅的情绪，孤独翻越着零散发黄的日记，他们的歌，忙碌的工作，失声的片刻，电话那头，往日的恋人， 生日快乐。 那是九月的午后，

相信你就是我的唯一，忘记思考生命其他的路径，不知不觉深深爱的浓雾里，竟然抱着我的视线已经渐渐不清晰，于是我就这样茫然失去了你的踪迹，

被激情删了删了删了删了

此刻唯一你相伴。 大家好。